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阎一丹是结合了若曦在弥留之际想写信求见雍正，结果坚持了三天仍没有见到回音之后撒手人寰这样的一个剧情，又结合了自己也有过这样的非常艰难的等待以及等待之后的无疾而终。想到这些，这首《三寸天堂》就创作出来了。他觉得这首歌是在唱这部戏，也是在唱自己，而且呢，这首歌被他演绎得非常的细腻深情，充满着非常浪漫的气息。 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借不到的三寸日光。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无法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来不及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像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不再看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借不到的三寸日光，不再看天上世无常，借不到的三寸日光，那天堂是外过你的地方。